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476章。噗的一下，烈焰划破了黑暗，巨大的火焰拳头紧随其后的轰落着，被冰锁桎梏住全身的柳如根本无法闪躲，被这火焰拳头轰入到房屋当中，房屋一片的狼藉。呼呼呼的声音响起了，烈拳的火焰还没消散，狂暴的风之力盘绕在了已经变成半个废墟的房屋周围，风之壁迅速的紧锁着，渐渐的把这一切碾成粉碎了。还没来得及爬起身的柳如立刻被抛到这硕大风盘当中，柔弱的身子宛如草芥一般的渺小。张小猴和苏小洛看到这一幕之后赶紧出手救援，奈何城市猎妖队的人员太多了，中阶魔法一个接着一个，张小猴为柳如释放的炎杖都被直接化粉碎了。 你们两个再试，将你们一起拿下，这座城市绝不会允许这样的东西存在，你们若是要保护它，就是同罪。 横眉队长冷冷地跟张小猴还有苏小洛说道。 他们俩交给我就好了。 红绒袍的女猎人笑了笑，手掌间有黑色的影流在缭绕着，随着她一甩，两颗巨影钉以极快的速度飞向了张小猴和苏小洛，俩人直接被巨影钉钉在那儿了。张小猴的心神更是被黑色之物给禁锢着，连一个魔法都无法吟唱出来。朦朦胧胧的雨幕下，灰色的城楼耸立在冗长的城墙中央，也不知多少年的风雨飘摇让它沉淀下了这样沧桑的颜色。城墙道上仍旧有很多法师们在守卫着，他们听着远处传来的钟声，祈祷着白天早点到来。阴雨总是会推迟晨光的，兴许一些在外厮杀的法师便会因为这天气的原因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唉，大家都精疲力竭了。 妖男叹了一口气说道。这种情况持续多久了？莫凡问道。 夏季末开始的，有很多个月了，到现在还没有找出真正的原因。 妖男说道。啊，总不能一直这样吧，每到夜里就成为他们的舞会，所有人必须躲在城市里面，法师们都必须守卫在城墙上。莫凡说道。五都亡灵的局势比莫凡想象中要可怕多了，想必这些日子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都是提心吊胆的。 什么事啊，这么慌张？ 朱参谋询问一名匆匆跑来的军官。 有一支小队被一群骷髅给包围了，现在我们调派不出人手来。 那名军官禀报说。 是谁的队伍？ 朱参谋问道。 王莽的队。 朱参谋目光转向了妖男和莫凡这儿，现在能够调派的人实在是不多了，城墙不同的位置都遭到了亡灵的进攻，又有一大部分人执行嗜杀鬼墟暴君的任务，哪里还有什么救援队呢？更何况救援队往往需要更多的人和更强的法师。 我们两个都已经没有多少魔能了，去也是送死。 妖男明白朱参谋的意思，他也直言不讳地说道。莫凡的魔能现在还没有恢复，现在跳入到城墙下面的话，不仅救不了人，还能够把他们自己都搭进去。妖男的状况也差不多，他的魔能倒是还有，但和那只肥硕的尸臣厮杀的时候，他身上的伤还没恢复，根本就做不了任何事儿。 让他们再坚持一会儿吧，天就快亮了。 朱参谋叹了一口气。 哼。 那名军官点点头。军官说的那个由王莽带领的队伍其实离城墙不算太远，像莫凡这种拥有黑暗凝视的人其实可以看到城墙远方一片白茫茫的区域，白色代表着骸骨，一大片白色更意味着那里已经被骷髅生物给占领了，偶尔亮起的一些魔法光晕表明那个小队还在顽抗着。莫凡凝视着那片区域的时候，突然间另一个方向上传来了一阵欢呼，妖男也看了过去， 发现不断有乳白色的光芒升到天空当中，脸上顿时有了笑容。 他们成功了。 谁？莫凡问了一句。 归墟暴君被杀了，我们的大部队正在撤回城墙。 朱参谋焦虑的脸上也终于有了笑容，可以看得出他整宿都在为这件事担心着。毕竟是几位超阶法师都出动了，要出了什么闪失，他们北面将会蒙受巨大损失的。乳白色的光芒越来越近，鬼墟暴君一死，那些亡灵就会变成一盘散沙的。尤其是超阶法师介入到战斗当中，那些统领级的亡灵也不会再构成太大的威胁。 很好，很好，非常好。 朱参谋看大部队开始陆续返回，激动地叫了起来。他身边的那些留守的军统也都兴奋地手舞足蹈了。在之前的一个月以来，他们北城墙每天夜里都在为鬼墟暴君提心吊胆。这个残暴的亡灵是对北城墙威胁最大的生物，有几次险些让城墙出现了大缺口。现在终于把这个最大的隐患给铲掉了，他们这些北城墙的守卫们也可以松口气了。阴云密布在东边，曙光也算是姗姗来迟，北城墙上的人们齐声高呼了起来，迎接新的一天的到来，也迎接着英雄们凯旋。陆续的那些法师出现在城墙附近，已经有一些行军速度快地返回到城楼上。雨幕当中，一个背部焚烧着一对烈焰翅膀的男子俊逸地划过，瑰丽地拖出了长长的火焰尾巴，宛如火焰流星一般。烈焰翅膀快速扇动着，以极快的速度朝着城墙这儿飞过来。尽管此人身上遍布着伤痕，但却没有令他威严与傲然褪去半分。莫凡认识这对烈焰羽翼，正是众盟一员。他挥动着火焰的翅膀，照亮了这灰蒙蒙的城楼，带着几分火爆气势落到了城楼这儿。满脸的染须还在扬动着，即便他已经稳当地落在朱参谋等军统的面前。 我头呢？不会牺牲了吧？ 妖男看见祝盟，马上问了一句。 命倒是保住了，就是什么时候能够起床的问题。这家伙果然不要命，不过没有他这招险棋，兴许就让那鬼墟暴君给跑了。 祝盟喘了一口气，眼睛扫了一眼莫凡，浓浓的眉毛立刻就锁了起来，呵斥道： 你小子怎么逃回来了？要是军人，肯定军法处置。 我杀的亡灵比你召集来的那些法师加起来还要多呢。哼！莫凡没好气地回答说：“ 他今天表现不错，协助我杀了一只尸臣。” 妖男也难得给莫凡说了一句好话。 哼，那还差不多。 祝盟点了点头，看了一眼不远处，说道：“ 其他人会陆续返回，这次伤亡并不算多，是一次大劫。” 李元大人，我先带您去休息吧，您身上的伤也不轻。 朱参谋换了一位女法师过来，那名女法师显然是治愈系的，身上穿着白色的军袍子，她搀扶着祝盟一员到城楼的三层去休息。祝盟眼睛很尖，却看了一眼不远处那白色区域，用手指着那片骷髅密集的地带问道： 那里怎么回事？有人被困了吗？ 啊，是一个小队，他们被骷髅给包围了，不过天马上亮了，想必不会有什么大碍。 朱参谋说道。祝盟看了一眼天色，发现确实有晨光在挤破东方的密集云层，想来自己赶过去天也会大亮的，还是尽管处理好自己身上的隐疾得了。天知道这第二个夜晚会迎来什么，他得尽快处理好伤势，这个北城楼还需要他来守护。只要常在古都的法师都知道，骷髅比腐尸更加的可怕，他们骨骼坚硬如铁，他们力量往往能够把活人直接撕碎，最为可怕的是他们远比腐尸更加难以杀掉，似乎把他们打散了都未必管用，他们很快又会找到不同关节的骨头，很快又会重新把躯体给组合起来。此时此刻，王莽小队便遇到这些白森骷髅，他们不仅一次用魔法把他们轰得连头颅都找不到，谁知道这些亡灵不拘小节， 无所谓是谁的脑袋，反正抓起来就往自己脖颈上一放，转几下便又活动自如地冲上来了。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请订阅本专辑，继续收听下一集。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477章。 该死，我们就不应该踏出那片区域，现在大部队已经陆续返回城墙了，反倒我们这些做坚硬的被困在了这里。 一名塌陷鼻的法师骂着， 再坚持一会儿，天亮了我们就能返回去。 队长王莽说道， 天一亮老子就想滚回自己的窝，洗上一个热水澡，舒服的睡个两天两夜。 小丁呢？小丁哪里去了？混蛋，我让你们看好他。 王莽顿时破口大骂了起来，目光穿过重重的骷髅墙，王莽猛然间发现一具四肢和头颅跟身躯分离的尸骸，正被几只白森窟窿的脚趾骨反复地踩来踩去着，就连头颅都跟足球一般被踢送到不同的亡灵脚下。那颗脑袋正是小丁的。王莽看到这一幕之后整张脸都白了，他可是答应过自己妻子绝不会让他弟弟出事的，谁知道一个分神之际他人都变成这副惨样了，如果被姐姐看到一定会昏倒的。 李聪也好像该死的，天怎么还没有亮，这些亡灵怎么还不滚回他们的墓穴里，等等，我一定要把他们的棺材都撬开来。 塌陷鼻男子愤怒地大声吼道， 天啊，这天。 头发被血染成茶色的法师突然间眼神空洞地看着东方，整个人像是灵魂都没了似的。 咬着牙再给我坚持一会儿，天亮了，天已经亮了，别他们都跑出鬼门关了还被门给碾死。 王莽大叫了起来，不能就这么放弃啊，放弃的话都会死到这儿的，这些骷髅要杀他们不过是几秒钟的事情。 混蛋，你还愣着做什么，给我扣干你的脑汁也得再支撑一个光佑来，想死在这里吗？ 塌陷鼻男子咆哮地说道。茶头发男依旧愣在那儿，用手指着东面。 对，队长。 血茶头发男子声音颤抖着， 给我闭上嘴。 天早就亮了。 血茶色男子指着天边，指着那细微的晨光，指着可以看清的绵绵雨幕。 你说什么？ 王莽和塌陷鼻男都难以置信地叫了起来。唰的一下，生锈的古剑突然间扫过，血茶色男子脑袋跟身体分离了，在半空当中翻转了好几周之后才落到了泥泞的地面上，泥水重新飘染了他的头发，而他那张脸似乎还没有对突如其来的死亡做出反应，仍旧是一副不敢置信的模样。他无法相信曙光到来，为什么亡灵还在呢？ 天真的亮了。 王莽站在那里，整个人一下子只剩下空壳了。骷髅依旧是白森森的刽子手，密密麻麻的，天何止蒙蒙亮，已经亮得可以看到周围的一切了，但是亡灵却没有半点退却。 为什么，为什么？ 塌陷鼻看着周围凶残无比的亡灵，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本以为天亮了一切就结束了，甚至已经想到了这场战斗结束之后要如何享受，可是连他们最虔诚信仰的曙光都好像抛弃了他们似的，让他们一下子坠入到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当中，再也无法攀爬出来。 啊！ 惨叫声不停地从不同方向传过来，鲜红的血液涂抹在那些白森森的骷髅身上，将那些骷髅染得更加的诡异和邪恶了。王莽再一个转身，赫然发现那个嚷嚷着要洗上热水澡的家伙身体变成了两半，似乎是被一只骨匠直接一斧头给劈开的。 尽管见惯了死亡，可死亡近在咫尺，还是让王莽感觉一阵头皮发麻。天亮了，天真的亮了，为什么亡灵没有离开呢？上千年以来，从来没听说过亡灵可以在白天出没的，偏偏在今天，这些亡灵迎着曙光活动自如，杀人如麻。唰的一下，锈迹斑斑的剑一斩而下，紧接着更多的古剑落下来，疯狂地切开王莽和他的小队成员的身体。他们每个人神情木然，眼神空洞，即便死亡他们也无法明白究竟发生什么事儿。这雨淅淅沥沥地下着，稀释了那些浓浓的血液，变成了一滩滩的小溪，在泥泞和坑坑洼洼的大地上流淌着。亡灵的指骨踩在上面，对他们来说，鲜血涂抹的土地就是柔软鲜艳的地毯，是那么美丽和动人，令他们着迷，所以他们会不断地切开活人的身体，让血液流淌得更加灿烂了。黎明到来了，阴云和雨水让一切都变得那么阴沉，可是无论如何阴沉，如何晦暗不明，黑夜已经结束了，现在是白天，是凌晨，是这场战争该结束的时间。就连钟声都已经回荡在整座城市了，那些居住在城市的居民们为了生计早早地行走在大街小巷里，高耸的城墙和细微的光辉会保佑他们，会阻挡可怕的亡灵，但他们并不知道在城墙之外亡灵并没离开，他们仍旧站在那儿，仍旧双眼冒着猩红而又凶残的光辉。冗长的城楼连绵了数十公里，钟声响起，曙光到来，一整个夜晚都精神紧绷的守卫们终于松了一口气，庆幸他们今天安然无恙。只是当他们回过头想要凝视这片重新回归平静的土地时，却赫然发现噩梦并没结束，那些试图冲击城墙的亡灵并没有少去，反而更多了。 谁能告诉我，这究竟发生了什么？ 疗伤的祝盟议员猛地冲下来，满脸错愕地看着在曙光当中依然凶残暴躁的亡灵军团。朱参谋、妖男、军统们也都站在城楼上了，他们那双眼睛里面布满了震惊和惶恐，眼前的这一幕他们已经无法用常理去理解了。亡灵，全部都是亡灵，茫茫如黑色的潮水正在漫到岌岌可危的城墙这儿。曙光照耀，阴雨连绵，千年来从没有见过哪个亡灵可以在白天出没的。 我说过我不喜欢下雨。 莫凡注视着被雨水浸透的城市与大地，这一幕似曾相识，在那个自己长大的博城如最恐怖的噩梦一样真实的发生了。 不是结束了吗？ 军丝陆须落在城楼上，他的那双眼睛里面充满着血丝，他的右边胳膊已经不在了，鲜血渗透到那简单包扎的白布上，原本他应该露出一个难看的笑容，可那个笑容藏在消瘦的脸颊骨处却再也无法展示出来了，取而代之的是噩梦未醒的惊慌和难以置信。总教官飞脚、列王毒枭、军师陆须、议员祝盟四位超级法师都在凝视着曙光照耀的大地，看着在曙光下安然无恙的亡灵们，看着越来越多的亡灵违背常识地从土中钻出来，宛如黑暗和鲜血的盛宴才刚刚开始。嚎的一声，丧钟般的叫声从北面城角的方向传了出来，四人目光穿过绵绵的细雨，赫然发现晦暗不明的天地间，一头拥有着巨大骨翅的骸骨生物贴着云端飞翔了过来，它的身影越来越近，骨躯堪比这耸立在北城墙上的主城楼，骨翼完全舒展开，便可以跟云一样笼罩出一大片的阴影。人们不知道那是什么，可当他傲视着这座渺小的城墙时，看着这城市里渺小的人的时候，恐惧便像是瘟疫似的从城墙处疯狂的蔓延，一下子传遍了半座北城。莫凡目光骇然地抬起头来，即便还隔着一段距离，这古翼君主犹如水银浇筑的身躯已经可以看得清晰无比了，似乎其身上小小的一块风骨便可以轻易地把这里的法师们洞穿个遍。 海煞明主， 军司陆须不知过了多久才缓缓吐出了这么四个字来。以他招接法师的修为，在提及这个名字的时候都会不寒而栗的，更不用说亲眼目睹这个一直潜伏在这块大地上最为可怕的亡灵之主了。 哼，我是慕白，我不会被莫凡超越的，去听下一集，你们等着瞧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478章，鬼虚暴君乃鬼，鬼中的君主，他的出现必定会伴随着茫茫的鬼群密密麻麻的，还差明主为骷髅，骷髅之王，这是一个凶名还在鬼虚暴君之上的超级亡灵，他为什么在曙光当中苏醒了呢？嗷的一声，如丧钟一般的嘶吼，只看到还差明主振翅悬停于离城墙有数公里的距离，其高高的将三个头颅当中的主脑袋扬了起来，穿过他那镂空的喉咙，可以看见有黑色的能量正在他的嘴里面闪耀着，锐利的暗芒猛然间化作了一柱冲击波，黑色死亡彩虹一般从几公里之外呼啸而过，空间嗡嗡地响着，死亡彩虹并没有活动，而是呈现笔直的斜线掠过了大雨的雨幕与城墙这片区域，没过几秒钟的时间，黑色彩虹冲击波就泄柱而来，轰在了北城墙城楼左侧一公里的一端，黑光密布着，让曙光都消逝了，北城墙跟那黑色彩虹触碰的时候仅仅是变成了灰暗色，但是下一秒整个北城墙坚固的掩体都被这黑色给逝去了，嘣的声音响起了，声音一旦巨大无比的时候便宛如死亡一样的寂静，在城楼处的莫凡此刻便感觉到了万物俱寂，然而耳膜却要被震破流血似的，死亡之波让所有人失去了视野，只知道被遮蔽的最后一秒，偌大的城墙正在被什么东西给逝去。锐利的黑暗没有持续太久，当重新能够见到光的时候，主城楼上所有人的灵魂都像泯灭了一般，木雕呆然的他们根本无法相信眼前这一幕，城墙消失了，那一段如山脉一样耸立在那里的城墙消失了整整一大段，沙粒一样细小的碎片缓缓地升腾，如蒸发过后的颗粒气体，或者说城墙并没消失，而是变成了这些骇然的颗粒，轻盈的可以飞到空中，可以被大风一吹便弥漫四处。 混蛋！ 主城楼处，一滴泪从一个灰头土脸的男子脸颊上落了下来。 我要宰了他！我要宰了他！ 他发疯似的冲了出去，他沙哑的嘶吼着，莫凡看到他竟然真的要杀出城楼，更顾不得隐瞒什么了，一个盾影瞬间出现在他的身边，有力的双手死死把他抓住了。 你去送死吗？你在他的眼中连跺个脚就可以踩死的蟑螂都不算。 你他妈别管我，你给我放开！ 矮男嘶吼大叫着，莫凡知道矮男这下冲出去一定是送死，更是发动了巨影钉，直接把他禁锢在了城楼的栏杆处，不然他就会鲁莽行事的。矮男依旧在挣扎着，甚至想要用意念来粉碎莫凡的巨影钉，但莫凡的巨影钉可不是那么容易破除的，至少矮男没有任何有效的手段。 你放开我，就当我求你了，你放开我！ 矮男声嘶力竭地叫着，莫凡只是站在他的身边一句话都不说，或许矮男什么都没有说，但是从他那悲痛欲绝到发狂的模样便能知道，那段被摧毁的城墙后面大概不到一公里的距离上有一座医院，死亡之波不仅摧毁了那面城墙，更是宛如一个弥天巨兽无情的踏过似的，把北城墙到医院的这段街区夷为了平地，城墙消失了，一片街区化为了乌有，也包括那座医院，医院正在临盆的矮男的妻子。 莫凡，求你了，放开我， 如果你还把我当作朋友。 艾南知道自己无法挣脱莫凡的黑暗束缚，泪流满面地哀求道： 哼，正好我没把你当朋友。 莫凡不会解开巨影钉的，祝盟、毒枭、陆须和飞脚都无法阻挡死亡之波，艾南去也不过是多增加一条人命而已。或许那整片街区的灰飞烟灭造成的死亡已经根本不在乎多一个生命了，但是作为一名中阶法师还能够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这不是噩梦，是最真实的灾难，就像当初在博城一样，在当时一个中阶法师无比重要，即便改变不了局势，也能够多让几个人活下来。一层妖异的紫色姗姗来迟地洒开了，渐渐地笼罩了这座北城区。那些有韵味的女孩们都比较喜欢紫色，一个偌大的城区被紫色笼罩的话一定是唯美至极的，但是那是想清楚这究竟是什么时候，便会知道这紫色的动人正是濒死前美好的幻觉，留在这个人世最后的渴望而没有希望。 紫色警戒。 莫凡的目光望去，他能够看到的只不过是这北城区林立的高楼和方格密集的街道，北面的城市拉响了噩耗紫色，死亡之紫笼罩城市的每个角落。那些凌晨出行的老人们还揉着自己的眼睛，跟隔壁老头笑着说道： 老徐啊，看来我没几天日子了，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出问题了。 而等隔壁老头露出无比惶恐之色之后，这位睡醒的老人才猛然间意识到了什么。那些还没有接受教育的孩子们一大早就哭闹着，大人们置之不理，三三两两地走出了屋子，赫然发现隔着两个街口不到的街区莫名地消失了，紧接着便是紫色洒落了下来，脸上的表情从来没有过的空洞。晚睡的年轻人烦躁地裹在被子里面昏昏欲睡，终于还是忍不住打开窗户看看外面发生了什么，结果他们看到了紫色还有紫色中逃跑的人，汽车堵在道路上，人们弃车而跑，穿着制服的人们正在驱散。第一反应就是自己在做梦，但无数个电话闯进来之后，他们才如遭霹雳似的，紫色连某些在古都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老人这辈子都没见过的警戒。新的一天迎来的是无边无际的死亡气息。主城楼上，莫凡已经听见了城墙远处众多亡灵的呐喊，比黑夜时分还要震天动地。身旁终于冷静下来的矮男跪蜷在那里，眼泪一滴滴地落下来，哭得撕心裂肺的，他哽咽着想喃喃自语的哭诉，又像是要寻求莫凡的一些安慰似的。 昨晚我在医院，据说那里是产妇最好的医院，我看到窗户外光要在闪，我来了，换作平常我绝不会来，我以为结束了，还可以在将来某一天告诉我儿子他出生的那天他老爹是多么的英勇，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 可能是女儿， 莫凡不会安慰人的说了一句。 你他妈闭嘴！ 艾南嘶吼了一句。也可能没有死，她早产了呢，提早回家了，毕竟我们已经战斗这么久了。 莫凡补充了一句，这句话勉强让艾南镇定了下来，整个城楼一片的疲惫。大家都刚刚经历了一场原本以为可以载入史册的大劫，紧随而来的是被滔天海啸给包围的绝望，没有人知道接下去应该怎么做，是继续捍卫这个已经被轰开近一公里的城墙，还是跟着整片密密麻麻乱成一锅粥逃离的市民们一块儿离开。身后是数量比人类多了几倍的亡灵，他们不再是漫无目的的游荡，而是变成了军团的海洋。天空当中盘旋着一只惊世骇俗的骨翅遮蔽的生物，正俯瞰着这座如同牲畜一样可以轻易抹杀的城市。人们在他眼中太渺小了，法师他都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的干掉， 他在空中咆哮着，所有的亡灵听从他的号令，从墓穴当中爬出来，白骨森森，无穷无尽的。茫茫亡灵海洋的远端，一只如山峰一样耸立的狂狮毫无征兆地出现了，其每踏出一步，地面的震动就传到城市这儿来，铁桶般坚固的城市在他的脚下颤颤巍巍的，山峰之狮响应着天空当中害怕明主的呼唤，他的身躯便是一杆擎天的狮旗，万万亡灵之狮组装着他们的身躯聚拢了过来，无论是从地下爬出来，还是从更遥远的北面滔滔翻滚而来，数量多的可以铺满遥远的地平线了。 我是慕凝雪，喜欢我们的话还等什么？快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479章，绵雨开始湍急了，在天地之间连成了一张张灰色的帘子，与密密麻麻无边无尽的亡灵军团一起编织成了一张天罗巨网，缓缓地把这座城市收拢，缓缓地逼近着。 毒枭，别冲动！ 朱参谋死死地拽住了烈王毒枭。祝盟、飞脚和陆须这三位领袖此时不比其他人狼狈，他们连身上的伤还没去治愈呢。鬼须暴君只不过是亡灵当中的小君主，他们四人联手才可以勉强将其斩杀，各负重伤，而还差明主气势比鬼须暴君要强多了。别说是现在精疲力尽、遍体鳞伤的，即便是全胜状态，以他们四个人也未必能够抵挡。更不用说，就在50公里之外，还有一只山峰之狮虎视眈眈的，那才是真正的大君主。 那家伙恐怕和图腾玄蛇是一个时代的。服从上头的指令，立刻撤回内城结界。我们这里有任何一个人死去，将来死去的人，便比现在多出数十倍。 祝盟表现出了一位议员的冷静，不过他拳头上的青筋已经彻底爆出来了。他是隐患战略的倡导者，但是他对这次卷起的滔天之灾竟然没有一点察觉，究竟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曙光当中这些亡灵可以肆意，甚至比最黑暗的夜里出现的还要多呢？一下子出现这么多的亡灵，难不成是亡灵国度的国主现世了吗？那上千年沉睡的死物偏偏在今天。祝盟，莫凡叫住了祝盟议员，神情肃然。 你也逃吧，逃到内城墙，有安全结界，这道天有守护，我们可以撑过这一次。唉， 祝盟叹了一口气，整个人显得苍老无比。这是一座古都，多少年来没有这么多亡灵出没，当一切躁动起来的时候，他们就应该想到这一切会到来，偏偏心存着一丝侥幸。紫色警戒下，人们究竟应该逃到哪儿呢？活下去的概率又有多少呢？法师都不能独善其身，都要面对死神的追缠，那些普通人呢？想现在就挺身而出，能救下一个街道、一片居民区，可悲的是身在这个位置，很多时候连英勇就义的权利都没有，你得活着，否则连希望都没有了。 我当然知道要逃了，但我想跟你说一下我的感觉。 莫凡沉着声音，脸上出现了从未有过的严肃。 你说。 祝盟满目苍然地说道。 博城，你应该知道我来自博城，不管你信不信，我闻到了黑教廷的气味。 莫凡冷冷地说道。 黑教廷？何以见得？ 祝盟满目震惊。 雨。 莫凡只吐出一个字，祝盟愣了愣。雨？难道说那些亡灵能够在曙光当中肆意，是因为这场在不久前纷落的雨吗？可是以前古都也浸泡在大雨当中，从未听说这雨可以让亡灵们变得如此的狂暴啊。 我不知道那帮黑教廷畜生是怎么做到的。 但这次灾难的手法和当初我在博城时如出一辙，同样是毫无征兆，同样是一场大雨，同样是万物狂躁。或许你觉得两场雨不过是巧合，但我觉得凡事都会有关联的，这样的事情绝不可能没有缘故的发生，天灾必定夹杂着人谋。莫凡说着，古都如此多年安然无恙，莫凡不相信这个世界便注定多灾多难，假如不是老天爷要惩罚人们，那一定是某个想要人类覆灭的组织精密的策划。莫凡承认自己没有一点证据表明这一切有黑教廷，他仅仅是直觉。可他经历过博城，经历过黑教廷的一次阴谋，在博城假如不是帝圣权在自己手上，他们迫切想要得到帝圣权的话，那么黑教廷恐怕还藏在黑暗当中和人群里面，谁都无法撕开他们的面目。 你跟我们一起离开，否则你未必能够安全抵达内城墙结界。 祝盟相信莫凡说的话。就在不久之前，祝盟刚刚了解过黑教廷的动向，他们在全国不同的地方都有诡异的行动，但偏偏古都这儿却平静至极，宛如上海魔都那样被扫荡过了一番。可是越平静就代表着他们越有行动，精密严密到不允许任何一个蓝衣执事皈依教士们暴露一点点的行踪。莫凡摇摇头，他告诉祝盟，这番自己似曾相识的经历不是为了祝盟带上自己逃跑，只是希望自己提供的信息能够对上层的决定有所帮助。 那你留在这里做什么？亡灵大军很快就会吞没外城墙，以内城墙为方的安全结界之外都是死地，紫色警戒意味着法师都无法在安全结界外存活。 祝盟一把提起莫凡，显然要强行把他带走。我有几个朋友还在北城呢，我得带着他们一起撤到安全结界才行。莫凡很认真地说道。祝盟看莫凡目光如此的坚定，拽着他衣领的手就松开了几分。 我派人。 不用了，我自己可以带他们离开，你的人宝贵，救那些该救的人吧。我这几年努力修炼，不是到头来还跟当初博城一样，面对这种灾难只能苟延残喘。莫凡说道。妖男就在莫凡身边，他看着莫凡。 果然博城的人只要一听到黑教廷这三个字都会变得特别有骨气。 还没证实呢。 不会有错了，我们青天烈所协助审判会追击萨朗所得到的零碎不确定的信息便指向古都，可惜太迟了。 妖男拍了拍莫凡的肩膀，一脸惘然如梦。 真没想到，真没想到啊，竟然会是这副样子。以前总是听闻红衣教主撒朗如何可怕，今天站在这个即将被亡灵大军摧毁的城市上，恐怕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个名字了。 撒朗，莫凡念着这个名字神情惘然，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听见了。 我魔能还没有恢复，帮不了你，内城墙见。 妖男跟莫凡说道。好，内城墙见。事实上这座城楼里面也已经响起了很多内城墙见，他们这些法师集结在一起赢了一次胜利，却输了大半座城。每个人都有要在这纷乱末日之下寻找的人，与其在这里绝望，倒不如尽早出发。所以千言万语也只有一句，是祝福，是希望，但更像是诀别。不仅仅是北外城，其他三个方向上同时遍布了紫色的警戒，外城墙支撑不住了，外城墙毕竟是把城市都笼括进去了，其范围之广根本就难以防守，而此时此刻亡灵的数量早就超过人类了。若是死守外城墙，唯一的结果就是所有人都被亡灵海洋给吞没和包围。既然会拉响紫色警戒，就意味着所有人必须迅速撤离到安全结界之内。莫凡清楚地记得血色警戒之下，安全结界之外普通人生还的希望几乎为零，而紫色警戒更意味着法师都难以存活。逃，现在整个古都做出唯一决定的就是撤离和逃离。每个城市都有最后的防线，那就是安全结界了。古都的安全结界便是那周长为近14公里的内城墙。 隔着这么远的一大片区域，隔着密密麻麻交错的街道还有街区，城市勉强可以看到内城墙上空笼罩上了一层泛着金色光辉的结界。同时莫凡也可以看到如同黑点一样的人群正在密集地往内城墙逃去，道路塞满了汽车，汽车瘫痪堵住道路了，直升飞机在高空当中俯瞰和协调着。博城那也还没有古都的一角北城区来的大呢，这是一个宏伟悠久的都城，人口是博城的近百倍。可现在这百倍人群不得不和时间赛跑，能在亡灵大军吞没之前抵达内城墙的又有多少呢？啰啰啰啰啰的大地颤抖声跟亡灵震天呐喊声混成了一片，如同风暴一样从后面席卷过来。没有几个人敢去回头，亡灵的数量远比法师们想象的还要多，他们踏在大地上的力量都可以震得城楼和城墙摇摇欲坠了。 我是叶心夏，你们也跟我一样喜欢莫凡哥哥吗？那就一起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480章， 莫凡鼓足了勇气回头看了一眼，黑色的、白色的和灰色的腐尸、尸匠、骷髅、骨匠、恶鬼、鬼匠，这些密集无比地铺在大地上，大地因为他们而蠕动波澜。沉寂亡灵的体型往往出类拔萃，一大片浩荡翻涌的亡灵军团当中，偶尔可以看到他们鹤立鸡群一般的躯影。那些构成整个亡灵潮水的尸鬼和骷髅途经他们的时候，便像是遇到了河胶分谷，继续流淌而过了。最可怕的是依然是盘旋在天空当中那一口死亡吐息摧毁掉一公里城墙的害煞明主。他拥有智慧，他在疯狂的摧毁阻挡他子民们侵城的连绵城墙，北面城墙垮塌数公里，城楼一座接一座的粉碎着，这一道人们赖以生存的防线在这家伙面前是不堪一击的。莫凡不知道其他几个方向的城墙究竟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出现，但他从祝蒙、毒枭、飞脚等人惊恐万分的眼神当中了解到，这古翅王军绝不是最可怕的东西，令他们超阶法师都要潜逃的正是那号令一切死物的山峰巨狮。那真的是一座山峰伫立在茫茫的亡灵潮水当中，他险些没入云里的头颅正放射着睥睨的冷光，从数十公里之外打向这座岌岌可危的城市。山峰吱吱迈开步子，他踏出的动作有些缓慢，可一跨步就好像离城市更近了几分。在阴雨之下的头颅越来越近了，不知不觉这家伙已经前进了十多公里。稍稍值得庆幸的是，他在十几公里外就止住了步伐。在他脚边的位置，一头肥硕如肉球一般的尸臣站在那儿，其体型已经接近一个小山包了，但高度也不过是旁边山峰之狮的膝盖以下。这只肉丘狮臣嘴巨大至极，他大嘴一张，竟然像是饮江水一般疯狂地把周围的骷髅、腐尸和恶鬼全都吞饮到他那肉丘之躯之内了，所容纳的亡灵恐怕不下千只。莫凡也只看到这一幕，便没敢再多看。纵然不明白那只肉丘尸臣为什么要吞饮自己的亡灵军团，但眼下不是他去考虑这些的时候，必须尽快找到柳如、张小侯他们，带他们一块撤离到内城墙。 莫凡，我们怎么办啊？ 周敏看着莫凡，眼睛里面带着几分恐慌。你跟我走，莫凡认真说道。 我得到博城街，我不希望第二次遇到这样的事情。 慕白沉着声音说道。 是啊，莫凡，我们不能抛下他们不管。 周敏说道。好，我们先到博城街。莫凡点点头，正如慕白说的，博城的人已经经历过一次灾难了，好不容易才活下来，假如在这次灾难当中遭遇不幸，那对他们来说太过残酷了。莫凡明白自己能够带走的人是有限的，既然张小侯、柳如他们也在那个方向， 当然不能置之不理了。 算上我一个吧。 矮男缓缓地站了起来，开口跟莫凡说道。莫凡看着悲伤的憔悴无比的矮男，点点头。看来他已经想通了，人死不能复生，乱世当中唯有先把自己保护好，才能保护别人。 嗯，那我们赶紧出发吧，已经有一些本就游荡在城墙附近的亡灵闯入城市了，城墙摧毁得太过严重，涌进来的亡灵会越来越多的。慕白，你还有没有别的亲人在北城？ 周敏说道。 就我叔叔，不过他应该是在离内城比较近的地方，他说过今天要去城墙内谈生意。 慕白说道。 嗯，那就好，往博城街，但愿他们没有走太散。 博城街离内城墙有一段距离，现在交通瘫痪，他们未必能够安全抵达。 周敏格外担忧地说道，交通是彻底瘫痪了，即便是法师也只能够徒步了。考虑到整个队伍前进的速度，即便是有风系法师在，大家也行军缓慢，而早已经没有亡灵越过了城墙的垮塌疯狂的涌入，这些眼睛猩红的死物见到活物就追就咬，鲜血混着雨水很快就染红了最初被破坏了的那片城墙街区。那一片街区还有一对对军法师正在遣散民众，无论魔法如何轰炸，涌进来的亡灵终究要比倒下的多，军法师们节节败退。初期抵抗还是有些效果，但慕凡明白这不过是在给人群逃离争取一些微薄的时间而已。无论是害差明主的骷髅大军抵达，还是山峰之师之类的尸骸卷来，连军法师们都要被撕个粉碎。莫凡、周敏、慕白、矮男四个人已经奔向博城街了，他们四个人都是终结法师，身体素质高于常人太多了。既然街道已经塞满了废弃的车辆和逃亡的人，那么屋檐之间也是他们能够踏越的道路，房屋的密集使得他们勉强能够飞檐走壁。 莫凡，你魔能不是还没恢复吗？我这有些药剂能助你养精蓄锐。 慕白取出了一些随身携带的药品递给了莫凡。 多谢多谢。 莫凡缺的正是魔能，像他这样一个四系的法师，魔能可以说是比普通法师高了一倍，要完全恢复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还好他跟妖男提早回到城楼，稍微有了一些休息的机会，否则魔能没有了，别说是救人，自己没准都会死在亡灵的海洋当中。途经那座夷为平地的医院时，莫凡特意看了一眼矮男。矮男没有留恋，看得出他也是见过生死的人，之所以刚才会那样发狂失去理智，正是因为那是他最重要的人。人没了又能怎么样呢？活着的还是得想尽一切办法活下去啊。 以我们的速度，应该可以在亡灵大军吞没这里之前撤回到内城。 艾南开口说道，他对古都比较熟悉，由他给大家带路也可以尽快抵达博城街，把那些安置到这里的博城人给一起带到安全的区域。 那就好，只是可怜了那些居住在外城墙附近的居民了。 周敏终究是女孩，看到那么多无辜的人死去，心中满是悲伤。想必紫色警戒拉响之后不到一小时，在外城墙附近的街区死亡的人数便超过了博城灾难的总和，而且接下去的数量还会急剧增加的。 天上是什么东西？ 那是一团肉吗？怎么会跟一座大楼一样？ 有眼睛！天哪，看上去好可怕。 街道上的人群发出了一片惊慌失措的叫声，无数人抬起头注视着从房屋上空掠过的硕大的东西。莫凡也抬起头看着，赫然发现一个巨大的肉丘如横飞的陨石一样砸向了不远处的十字街上。这属于主干道的十字街宽敞而满是车流，可随着那个惊人的肉丘从远处坠落下来之后，这肉丘竟然霸占了整个十字街口，旁边的建筑物都粉碎了一大片。莫凡满脸愕然地看着这个滚圆巨大的肉丘，这东西他有印象，不就是之前在山峰巨石脚边吞噬了上千亡灵的肉丘尸尘吗？肉丘尸尘从天而降，难道是被山峰巨石给直接抛向城市的？ 那可是隔着十几公里啊。正在莫凡看得目瞪口呆之际，一个不好的预感在脑中惊起了。目光再凝视着那肉丘尸尘，果然这个如肉山丘的庞然大物张开了山洞大嘴，之前被他吞饮进去的骷髅、腐尸和恶鬼一下子从他的胃里面涌了出来，像是潮水一样。街道一片的尖叫，好不容易有了一点次序撤离的人群一下子就慌乱了，踩踏拥挤推搡，莫凡都惊呆了。他抬着头遥望着城市的上空，赫然发现有同样的巨大肉丘尸尘被从远方飞过来，如同没有规则的陨石群砸落了城市某一角。莫凡只感到一阵的头皮发麻，怎么都不会想到那山峰之师竟然用蛮力把这种肉丘尸尘抛到城市当中了，并将成千成千的亡灵送到街道上，这将对正往城内撤离的居民造成毁灭的打击啊。 前面街道上全是亡灵，这究竟怎么回事？ 慕白惊呼了出来，明明这城墙还勉强可以阻挡一下亡灵大军前进的步伐，为什么在这城市街道上出现了如此多的恶鬼、腐尸和骷髅呢？他们见人就追就咬，使街道上一下子横七竖八躺满了尸体。 我是影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